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借命而生，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。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，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，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演播江宁。 在饭桌上，杜湘东继续向同学问道：“哎，那个姚彬彬现在什么状态啊？”同学撇嘴骂了一句脏话，说道：“他呀，看着文文静静的，其实啊还是个硬茬，一转到我们手里啊就开始绝食，叫他嘴都喂不进饭，只能捆起来打葡萄糖。他不是还有个妈妈，我们啊本来想感化他，给他申请一次特别探视，结果他连妈都不见，说没那个必要，没人性。”这种描述让杜湘东一惊，愣了两秒，他又问道：“那你们是想通过他找到许文革啊？”“那当然了，他几乎是唯一的线索，警察有警察的办法，该上手段也只能上手段。前两天啊有了突破，姚彬彬招了，说他和许文革约好先分头躲一阵子，下个月1号到D6机械厂附近的高压电塔下面碰面，不见就散，见了再一起跑。我们已经安排了布控，也许再过些天啊，你心里的疙瘩就解开了。”同学说完踌躇满志的一笑，看来他将是抓捕许文革行动的骨干。杜湘东可以想象那种景象，一群便衣都带着枪，神色轻松，目光如炬，或埋伏在隐蔽处，或装作不经意地在附近徘徊，只要发现可疑的行迹，他们就会像豹子一样一拥而上，把嫌犯按倒在地。这也是杜湘东过去想象中的警察形象，可惜只限于想象了。然而杜湘东琢磨了一下同学透露的信息，却又垂了垂眼睛，闷声问道：“你们就那么相信姚彬彬的话呀？”“我们呢，不是相信他的话，而是相信人的理智。姚彬彬犯下的事儿该怎么判，你大概也有个估量。重大盗窃、袭警越狱、抢夺器械，20年是起码的。而咱们国家的有期徒刑，通常到顶儿也就是20年，再往上只有2种，一个无期，一个死刑。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2条道，第一是顽抗到底，这辈子就算交代了，第二跟我们合作戴罪立功，没准还能捡条命。再怎么彻头彻尾的混蛋也都怕死，这是人之常情吧。所以我们认为啊，既然姚彬彬开了口，那就是在心里算计过了，既然知道活着比死了强，他就不敢跟我们打哈哈。刑警同学分析着解释着，既有理论依据，也是经验之谈，而人家本来没必要说这么多的，之所以不厌其烦，还是想让杜湘东放下心来。这个惺惺相惜的对手释放出来的善意令杜湘东更加惭愧了。然而杜湘东又摇了摇头，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好像没那么简单呐。”这就有点没眼力劲儿了。同学正端起杯子喝啤酒，被杜湘东的话呛了一下，再把头抬起来 就成了一副好心被人当成驴肝肺的脸色了。哎，我说杜向东啊，你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啊？刑警和预审专家都是傻子，就你聪明啊？那你说这案子该怎么办啊？犯人招出来的都是假话，我们就不要布控了，坐在办公室里守株待兔啊。杜向东赶紧摆手，当然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提醒你们，别把希望都寄托在这次抓捕上，要做两手准备，弄不好啊还得是多手准备。我和这俩犯人有过一些接触，我还去过姚冰冰他们家，根据我的了解，你要真了解犯人啊，就不会让他们跑了。同学冷冷地打断了杜向东，把啤酒杯往桌上一顿，而且啊你还得弄明白，我们这是在给你擦屁股，轮不着你来教导我们。刑警同学是个热心人，但也是一个缺乏耐心的人，热心是留给老同学，一个成绩优异的警校毕业生的，缺乏耐心则是出于刑警对一个犯了大错的看守所管教的轻蔑。眼看对方不想谈下去了，杜向东也就没了话。事实上他来找人家不过是想探听一下案子的进展，聊以解解憋闷，如同在火车站丢了钱包的人总要去一趟失物招领处，而真要让他杜向东出谋划策，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俩警察对着一桌子虾兵蟹将闷坐了片刻，同学就说得走了，晚上还要加班呢。杜向东也站起来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出了门。分手的时候，同学突然扶住了摩托车对他说，杜向东啊，你跟以前可真是不一样了啊。杜向东无以作答，挤上公共汽车回到刘芬芳家所在的宣武门内。天色已黑，胡同里的路灯有多一半都是憋的，使得杜向东投在柏油路上的影子断断续续，还一阵一阵的发虚，好像一滩正在被缓缓吸到地缝里的水。他又意识到自己虽然穿着警服，但是却没戴警帽，没系腰带，再摸摸下巴，好几天都没刮脸了，拉拉杂杂的刺着毛，这要是碰上局里的纠察队，不把他通报单位才怪。刘芬芳和同学的感觉都没错，他可真是跟过去不一样了，变成了一个颓唐的骆驼的家伙。家有三两银不当臭脚寻，这是老警察们对这份职业的自嘲，可他还不如一个臭脚寻呢，连在城里看看西洋景的资格都没有，只配窝在郊县懊恼着一个小疏忽酿成的大错。现在他还得将错就错地前往未来的丈母娘家去卖好，去提亲，他甚而觉得自己把刘芬芳给骗了。回到看守所后，等待杜向东的又是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生活，查监、扫除、点人头、写检查，检查不光要给自己写，还得替老吴和所长代笔。如今只要上面有人过问起那起越狱案件，几位当事人就得奋笔疾书一番，而俩老同志被折腾烦了，干脆把这种差事都交给杜向东。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，你是大学生嘛，写的比我们深入全面，触及灵魂，乃至于连管辖之内的犯人也敢看不起杜向东了。有一次训了郑三闯两句，老炮把眼一斜，我说啊，别把我逼急了啊，逼急了我也跑，居然噎得杜向东没说出话来。所以在接到刑警同学的电话时，杜向东真感觉对方递来了一根救命稻草。那天离上次进城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，他正在办公室里发愣，就听见天花板上的喇叭响了，有他的电话。杜向东本来以为是刘芬芳找他，刘芬芳和他虽然领了证，但是却没办婚礼，这是因为杜向东没脸请领导和同事们去喝喜酒，他觉得那简直像是给越狱的犯人摆庆功宴。刘芬芳自然不乐意，狠狠地犯了会子忧愁，进而一怒之下没住几天就从郊县的婚房搬回了城里，于是俩人联系还得靠电话。然而当杜向东赶到管理科，从电话里听到的却是男人的声音，杜向东啊，你这张乌鸦嘴还真说中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借命而生》。 同学告诉他，从姚彬彬嘴里挖出消息之后，刑警大队提前几天就调派人员前去蹲守，局里的领导向更大的领导保证，一定要把许文革就地抓获，清除首都治安的一大隐患。然而苦等了一个星期，连个人影也没见着，办案人员这才不得不反思情报是否可靠。而重新再审姚彬彬，他只答了一句，不是诚心想逗你们玩，是不编出点什么你们就不让我睡觉。然后他又死不开口，并且开始了新一轮的绝食。同学也才又想起了杜湘东的风凉话。同学问道，你猜到了姚彬彬不会供出许文革？ 我那时也不确定，就是感觉啊，这俩犯人跟别人不一样。 同学仍不忘记踩杜湘东一脚，接着说道，杜湘东啊，咱们当警察的办案子可不能凭感觉啊，得靠证据。那你到底有什么感觉啊？杜湘东便把俩犯人在看守所里的情况大致讲了，结论是许文革护着姚彬彬，姚彬彬也会护着许文革，俩犯人之间的情谊远比旁人想象的深。还说姚彬彬他妈和许文革的感情也不一般，要抓许文革不妨把他当成突破口。同学嗨了一声，听起来有点气急败坏了。 你以为我们想不到啊？光我就找过那个女人好多次。姚彬彬犟啊，多半是继承他妈，他妈比他还犟，到现在都不相信儿子会犯罪，一口咬定这案子是冤假错案。后来了解到啊，这女人一直对厂子有成见，甚至对社会对政府都憋着一口气，再加上前些年中了一次风，性情啊变得更加古怪，简直没法跟人打交道。 杜湘东问道，对了，姚彬彬他爸呢？是死了还是离了？ 哎呦，这事儿说起来可就长了。姚彬彬一家其实都是厂里的人，他姥爷是50年代的劳模，先给提拔了上去，后来又挨了整，病死在牛棚里了，留下一个女儿，年轻的时候挺漂亮，不少男的都对他有意思，几个轻功啊同时追他，闹得沸沸扬扬的。后来组织觉得老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啊，就出面解决他的个人问题，动员他跟一个刚死了老婆的副书记结婚，这也是保护他的意思，毕竟他爸有政治污点嘛，找个依靠也不至于抬不起头。不过这种情况你也知道，做动员跟下命令差不多，反而把他给逼急了，一气之下嫁了一个附近村里的农民，一时间啊，别说那些追求者了，连组织都傻了眼。至于以后的生活呢，那就别提了，她看不上丈夫，嫌人家脏，嫌人家没文化，可是人家呢还嫌她臭讲究，嫌她不会干活。等到生下一个姚彬彬啊，从小又是个药罐子，把她那点工资都补贴进去了，夫家在钱上也落不下好处，更觉得这婚结亏了，于是结果就变成了三天两头打老婆，揪着头发从村头踹到村尾，旁边两只狗叼着鞋，打完了再从狗嘴里接过鞋，回厂医务室抹红药水。打了几年终于离了，夫家索性连姚彬彬这个孩子都不认，因此啊，姚彬彬有爹也相当于没爹，我们也去过村里，连他爸的人都找不到，说早到南方做生意去了。 刑警的调查工作果然要比杜湘东细致得多，而本来是要讨论案情，不觉间却变成了痛说姚彬彬的家史，双方都有些乏味，还有几分出离之感。闷了一会儿，杜湘东这才叹气似的啊了一声，刑警同学也把话题拉回到案子上。 杜湘东啊，其实找你是想让你帮个忙。 我能做什么呀？ 替我们接触一下姚彬彬他妈，看能不能挖出什么消息。 有你们在，哪还需要我去啊？ 你不知道啊，现在啊，姚彬彬他妈情绪已经很抵触了，前两次过去他干脆连门都不让我们进， 那是一个爱走极端的人，我们很怕他像当年一样被逼急了，反而甘心当起许文革的共犯。再盘点一下这案子的相关人，跟那个女人打过交道的只有你了，我们这边能信任的也只有你，所以这事儿啊，非你莫属，你也就别推脱了。杜向东沉默了片刻，又问道，你让我做这事儿，是私人帮忙，还是上级任务？完成了，算你对得起上级，完不成，也算你对得起我，行了吧？同学说完，没管杜向东答应不答应，径自挂了电话。而杜向东琢磨一番，心里不免打鼓，同学以为他和姚彬彬他妈说得上话，所以才来求助于他。可其实他仅仅去过人家家里一次，严格地说还是过门而不入。如果他再去，姚彬彬他妈会是什么态度还不好说呢。但既然打鼓，就说明杜湘东已经开始考虑这个任务了，并且还是认真的不可遏制的考虑。这么一想，他对自己有些无可奈何，又隐隐生出了一些期待来。过了三两天，杜湘东便独自动了身。之所以耽搁了些时日，是因为想到姚彬彬他妈刚受到警方的反复盘问，需要给他一点缓和情绪的空间。向所里请假的时候，他也只说要去帮刘芬芳家里干力气活，而且特地没穿警服，换上了一身松松垮垮的便装。坐车来到六机场，他没走正门，绕远路都到家属院那一侧，这里没人阻拦。进了锈迹斑斑的小铁门，便看见楼还是那几栋楼，垃圾还是那几堆垃圾，就连翻捡垃圾的也还是那个老太太，动作缓慢，目光阴滞。找到了姚彬彬家，却看到门紧闭着，油子麻花的布帘子垂在门外。杜湘东掀开帘子，敲了敲门，半晌无声，又敲了敲，门里才有个女人问道，谁呀？杜湘东说，是姚彬彬家吗？ 干嘛啊？ 来看看。 你是谁呀？ 我认识您儿子。屋里便传来了细碎的响动，当门锁咔嚓一声拧开的时候，已经是将近五分钟以后了。姚彬彬他妈从半开的门缝里露出脸来，居然还用蘸水的梳子拢过了头发，她也是一个顾着体面的女人。从刑警同学那儿，杜湘东知道这个女人名叫崔丽珍，她叫了一声，崔阿姨。女人盯着杜湘东凝视了片刻，突然说， 你不是来过的那个警察吗？ 我， 你还帮我把暖壶灌上了。 看来上一次虽然走得匆忙，但姚彬彬他妈还是在走廊里看见了杜湘东。杜湘东也惊异于这个女人的记性，只是一眼就认得了她的相貌。原先杜湘东还打算随机应变，冒充姚彬彬在社会上的朋友，如今只好窘了一窘，只说道， 啊，我是看守所的，负责过姚彬彬的工作。 那么你是杜管教了？ 这话更让杜湘东发窘了。女人解释，保卫科的胖子及其手下协助警方来做工作的时候曾经提起过他。在那些人的描述当中，杜湘东虽然一脸严肃，实际却是一个心挺软的年轻人。女人面无表情地把杜湘东让进了屋，房间盖帽尽收眼底，不到20平方米的面积被一套带转角的三合板柜子分成两个部分，隔断外侧还算宽敞，摆着一床一桌，是姚彬彬他妈妈的起居室。隔断里侧就要局促得多，紧贴着柜体和墙角塞了一张比寻常单人床更窄的床，床上盖着报纸，估计是姚彬彬以前睡觉的地方，母子俩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。既然无需自报家门，杜湘东便继续声明来意。他表示，虽然姚彬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，并且在收押期间又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， 但是他作为管教仍是有责任关心犯人的，这不仅是个人意愿，而且也符合我们一贯的政策。尤其是听说姚冰冰他妈卧病在床之后，他更感到有必要来看看。这些说辞已经在杜湘东心里排演了若干次，因此表述的并不生硬，更不虚套。而当姚冰冰他妈妈接过话茬，问起姚冰冰在里面的情况时，杜湘东的答复是过得还行，这也是客观事实，没怎么被人欺负，睡在宽敞的铺位，还吃到了大米饭和肉包子。当然杜湘东隐瞒了姚冰冰的手受伤的事情，更隐瞒了姚冰冰哭着叫出的那一声妈，自始至终他也没有提一句许文革。当杜湘东说完，便看见女人的脸上多了两行眼泪，泪水是从眼底缓缓涌出来的，如同雨季长高的湖水，在某个节点上突破了自身的附着力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倾泻下来。但对面的母亲仍僵坐着不动，连鼻息也没有扇动一下，整张脸像一幅旧照片。过了许久，他才郑重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杜管教，谢谢您。您别怎么说，都是职责之内。您想问什么就说吧。杜湘东这才说：许文革目前还在逃，我没有他的音信，更不知道他在哪儿。这话我对刑警队的人说过，对你也只能这么说。俩孩子就算犯了盗窃罪和越狱罪，也不证明我会犯包庇罪吧。你们要是不相信我，可以把我铐起来审问。虽然脸上泪痕未干，但是女人的声调已经淡漠了下来，还把撑在站立器上的手往前一伸，一副任打任罚的样子。 许文革、姚彬彬袭警越狱，仅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，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，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。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，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，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。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？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作家石一峰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江宁，编辑张璐。 杜湘东的生活里多出了一项内容，就是经常去探望姚彬彬的母亲。从老人嘴里，他也了解了一些当年的情况。两个年轻人又为了什么走上歧途呢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借命而生》。 两个越狱的嫌犯，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，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。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，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，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。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7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